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啊，很多朋友的家中呢都养有宠物，不管是猫还是狗还是其他的一些宠物哈。宠物呢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伴侣性的这样的动物，很多主人呢都把宠物啊看作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呢，在我们的城市当中也有很多流浪的动物，这里呢既有猫也有狗。有些爱心人士啊，看到流浪的狗很可怜，他出于善心呢，就去经常喂一喂那些可怜的狗狗。但是最终啊，因为流浪狗咬了别人，投喂者却要被告上法庭。那么，喂养者到底应不应该为流浪狗咬人而承担责任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先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哈。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呢叫做芳芳，她呢和李爱梅啊都是邻居，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的一个小区当中。在2016年的9月5号的晚上，李爱梅被小区里面的一条狗咬伤了左小腿，导致啊这个左小腿呢是血流不止。此后呢，李爱梅呢花费了医药费呢是1400多块钱。李爱梅认为伤人的狗呢是芳芳所养的，因此向法院起诉芳芳，要求芳芳赔礼道歉，而且还要赔偿各项费用呢，一共是5500多块，并且承担李爱梅狂犬病潜伏期发作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而芳芳却表示自己并没有饲养这只流浪狗，只是经常喂喂它而已。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双方争议的焦点呢在于伤人的狗是否是芳芳所饲养。李爱梅认为这个狗是芳芳所养的，饲养地点在芳芳的储藏室和储藏室的附近。芳芳在庭审过程当中却讲呢，说咬伤李爱梅的狗是2005年年底的时候到这个小区当中的，经常在小区里面出没。伤人的狗除了芳芳在喂食之外呢，还有其他邻居也在喂，但是芳芳并没有向法庭提交其他的喂养人的信息以及相关的证据。法院经过调查发现，芳芳和他家人在楼下喂养这个咬伤李爱梅的狗呢已经有半年多了，并且还给这个狗起了名字。狗每天晚上在楼下休息，没有看到其他人喂养这只狗，因此呢法院最终认定啊，咬伤李爱梅的狗是流浪狗，芳芳和他的家人因为长期喂养这只狗并且收留他所生的小狗。最终呢，法院认为芳芳应该对李爱梅就狗咬人一事进行赔礼道歉，而且还要赔偿医药费等损失是1600多块钱。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芳芳不服，提出了上诉，最终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流浪狗咬人之后喂养者需要承担责任的案件。那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情况呢？流浪狗一旦咬伤了小区的居民，谁应该为此来承担责任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喂养者需要担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喂养者不需要担责？我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您安排首都法官热线，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燕山法庭的贺明星法官。贺法官您好。 主持人你好。 每年到个月啊，除了说大家家长们孩子要准备高考啊，天气逐渐的热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啊，就是有关这个犬证的登记。啊，每年的这几个月都是犬证登记的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呢，家里有宠物的这个犬的主人呢，他就会比较的留神啊。比如说我们要如期的去登记我的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要按时的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而且要及时的给这个自己的宠物呢除了上户口之外，现在还有提供这种保险的服务啊，有这种这个免费疫苗的服务啊，这个都是办了狗证之后才能够享受的啊，可以说还是现在服务越来越贴心了。但是呢，由此引发了一些，比如说宠物伤人的事件，也格外的引起大家的关注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一旦啊有这种流浪的一些宠物，那么主要是这种流浪的犬哈，真的是要把人给咬伤了，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个流浪犬伤人的一些情况。哎，咱们把这几个案件呢一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 那现在我给大家先说一下第一个案例，就是被遗弃的流浪狗伤人。 就是它原来是有主人的，但是这被主人遗弃了，是吧？ 对。其实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养宠物，如果宠物是在自己家，那是有正常的饲养的主人的，那它伤害了就是别的人，那它就是这个狗的主人承担这个就是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而且侵权责任法当中对于这个宠物致人伤害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是吧？ 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狗呀被主人遗弃了，或者因为某些管理不善它自己逃逸了，在这个时候它造成就是这个人员伤害，这个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 对， 这是我们今天就是想讲的主题。 就是丢了的狗，或者说是被主人遗弃的狗， 对 是吧？那这个有具体的案子吗？跟大家说一说。 对，这就有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2017年啊，就是这个张先生啊，在就是下午放学去接女儿放学的路上，这个女儿啊就一路走一路跳，就被一只从路边 就已经接到了，就是张先生已经把女儿接到了，是吧？ 对，接到了。然后在走路的时候啊，被窜出来的一只花斑狗咬到了这个小腿，对，然后呢就及时的送往医院这个治疗，花了这个医药费5600元。 哦，这么多呢？那看来这个伤不轻啊。 对，毕竟是小朋友嘛，对这个处理的更谨慎一些。然后经过调查得知呢，这个狗花斑狗呀是附近这个小区孙女士饲养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孙女士怀孕了要生宝宝，就怕这个狗狗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会影响到这个新生宝宝，所以就把狗遗弃了。 哦，真的就直接遗弃了。 对，就可能直接放在小区里就走了。 那狗肯定心情很不好。我觉得它可能攻击人啊，主动攻击人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它觉得主人遗弃了不管自己了，那么它对其他的人可能就会心生一种怨恨也好，愤怒也好，或者说是恐惧胆怯也好啊，这可能是其实还是怪主人。 对，他可能对内心有一点就是就对社会就是有点恐惧。 对， 会可能碰到他了，这个小女孩，然后可能就咬到他了。 但是呢，作为这个孩子的爸爸，你想，那这狗原来是你养的，是不是你就要担责呀？ 所以呢，他就找到这个孙女士呢，要求这个孙女士进行赔偿。这个孙女士就表示啊，他已经把这个狗遗弃了，现在也不是狗的主人，拒绝赔偿。没有办法，张先生就带领其女儿将这个孙女士诉至法院。这一讲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啊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没有这个诉讼的主体资格，所以一般是由他的法定监护人去父母来进行这个代理起诉。对啊，然后 那到底这个钱赔不赔呢？ 这个在庭审中啊，这个孙女士就抗辩，她刚刚说的，她不是这个饲养人，也不是这个管理人，对狗没有饲养和管理的义务，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最终呀，这个法院还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2条的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哦， 所以啊，就判了这个孙女士赔偿了这个医疗费5600元。 哦，侵权责任法里真有这么一个规定？ 对，真的有这么一条规定。 哦，那关键是在遗弃和逃逸的动物在遗弃和逃逸期间，那么这个期间怎么样算是一个逃呢？是这个动物找到了，这个还是被送到宠物的收容所啦，还是怎么样的，算是期间啊？ 这个问题其实它比较宽泛，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界限，就一般还是在近期你还能找回原主人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比如说还是在本小区或者本区域内这个游荡，这样子是能找到原来的主人的。或者就是说有登，像我们现在不是都有狗证嘛， 对， 是能找到它的登记人的。所以如果它在没有变更登记人或者没有进行收容所进行收养的情况下，它还是属于它原主人的管理范围之内。所以就是这里有一个节点，就是如果它被别的收养人进行收养了，那它的这个就是管理和饲养的义务才尽完，把这个管理和饲养的义务就变更到下一个的收养人手上。管理就这个逃逸期间就是在这个期间。 那如果说这个宠物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被遗弃的时间过长，它找不到原来的收养人了，或者说是原来的收养人比如说重病去世了啊，或者说是他这种种原因吧，那这时候谁来承担责任呢？ 这个的话我们在第二个案例中会涉及到有一点，就是一般来说找不着狗主人的这样的一种伤害，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找谁承担责任的，因为毕竟狗狗没有办法是不是人类，它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那此时你只能先自行承担这个责任，先把这个医疗费是吧，该看的这个病给看。对，然后之后呢再去找寻这个原来的主人。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有一个饲养人，长期的饲养人，就比如说我比较有爱心，我去饲养了这个狗狗，在这个小区内给他就是建立了他的这个狗宿舍，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就是他的管理人，我会去承担这个责任。 对，因为小区当中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爱心人士。 对， 那他可能虽然未必会把宠物带回自己的家里，但是他会把一些流浪的宠物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了新道友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网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下面咱们就把第二个案例跟大家说了，第二案例具体情况。 那第二个呢，就是送快递遭流浪狗咬伤，长期喂养者承担赔偿责任。这个主体承担责任呢，就是长期喂养者，就是这个小王呀，在16年5月的时候呢，在某一个小区送快递，就是放在那个隔隔柜里。刚到那个隔隔柜呢，就是旁边一辆大货车下突然窜出来一只大黄狗，把小王的这个右腿啊撕咬出了一个洞，然后流血，就不停的流血。然后呢小王就被就是小区的那个保安送到医院治疗了5天。他伤好以后呢，回来就是经查明这个咬小王的这个大黄狗啊是一条流浪狗，在这个小区都待了半年多了，也没有任何人来收养他或认领。对， 狗的心情肯定很不好。 是是是，但是呢，有一个陈女士啊，经常就喂这个 狗狗、 哦、 然后会给它喂食物，而且还在他自己楼下的单元门旁边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狗棚。对，这个小王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就认为这个陈女士呢就是这个狗狗的主人嘛、 嗯、 就找他去赔协商赔偿。这陈女士就说，我只是出于好意是吧、 嗯、 好心我就喂养它，也给它搭一个小窝，让它不至于风吹日晒，但是呢我不是他的管理者，也不是养他的主人，所以也不同意赔偿。所以这个小王啊也把这个陈女士告到了法院、 嗯、 要求其赔偿、 哦、 最终呢也是法院是出于这个侵权责任法的考虑、 嗯、 还有就是小王受伤的这个医疗费的支出问题，赔了这个小王医疗费还有误工费10000多块钱。 哦，没有全部支持是吧？ 对，没有全部支持。 哎，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狗是由我们这位陈女士照料的是吧？可以说照料哈，不能说是饲养哈。 对对对。 但是有些这个小区里面，它这个宠物啊、 嗯， 可能并不是一个业主来照料。比如这个小区里面好多这个喜欢动物的人士，他们可能分别呀，或者说是轮流啊，来照顾这样的小区里面的流浪动物。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在出现多个这个照料人的情况之下。由谁来担责呢？还是大家共同担责呀？啊，还是怎么样呢？ 嗯，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叫这个怎样才成为这个长期饲养者？ 对对 对，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我们侵权责任法这个第78条就规定啊，这个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这个没有问题。 嗯，嗯 但是呢，这个狗狗是流浪狗，我饲养收留这个流浪狗是属于爱心行为，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嗯、对吧？ 对对， 但是。就像这个案件当中，他的喂养已达到数月之久，而且还给他搭了一个狗棚，所以这个长期喂养啊，形成了这个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所以这个得看具体案情。 哦、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多人去照料他、 嗯、 去给他投喂食物，对吧？但是如何去判定他是否形成的这个长期饲养的这个关系，还是得看案情。还有一个就比如说那个欢乐颂，大家应该都会看、 嗯、 观看这个电视剧，这个曲悠悠曲潇潇是吧，去喂养小区类的这个小猫呀、 嗯嗯、 还给小猫做绝育是吧、 嗯嗯、 但是从电视里面这个几个就是事件来看，我们能看出它只是一个偶然的爱心行为、 哦、 对，它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饲养关系或者照料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不会承担这个责任、嗯、但还是说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就是在照料这个流浪狗的时候呢，还是要依法办事、 嗯、 不能擅自去收养。如果实在想收养啊、虽然不一定养在自己家、 嗯、 但是还是要就是按照相关的手续进行去办理。 嗯， 对， 嗯， 然后比如说打狂犬疫苗。 嗯， 对，然后做到这个相关的保护措施，既保护自己、 哦、 也保护他人。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犬啊是这个流浪的犬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被一个新的主人所收养了啊，这种可能性也是大概率的存在的哈。 嗯、对对对。 那么这个流浪狗它在流浪期间伤了人了，新主人是否要为它在流浪期间伤人的这个行为来承担一些赔偿责任呢？还是说新主人我只要从它收养那一刻起以后啊，它的一些错我来担责，之前我不管了？ 对，事实上是这样，因为你从收养那一刻开始就从登记、 啊、对， 比如说有登记 对, 对吧，是从收养那一刻开始就是往后相当于是自己的管理范围， 嗯， 才承担这个赔偿，所谓的赔偿责任，之前的这个行为他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第三个案件又和前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您再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对，第三个案件呢是免费体育场场地晨练遭这个流浪狗咬伤、 嗯、 是这个体育中心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责任、 嗯、 就不是说是否是这个管理人员或者饲养狗的主人了，是因为是他一个公共场所未尽到这个安保义务。这个李先生啊，大清早的在这个体育中心进行晨练的时候呢，被这个在体育中心的这个狗咬伤。事发之后呢，就立即前往附近的这个卫生服务站呀，注射这个狂犬疫苗。 嗯， 花费了这个医疗费1700多元。 哦、 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打 打完了这个疫苗针，就去又去附属医院进行复查，又支出了一定的医疗费，然后啊又心里也不放心，毕竟是被流浪狗咬伤对吧，又去这个传染病医院又进一步检查，花了这个交通费59元。然后李先生就说，我在你这儿晨练，然后呢被狗咬伤，那你应该对我进行赔偿是吧。体育中心就说，这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单位，我也没收您费是吧，如果我收您费我可以赔您钱，我也没收您费，我就免费为大家开放这个健身场所，然后呢也在节假日安排了专门的人员值班来应付这个突发事件，也没有养狗，也没有养任何的犬类，我不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呢咱们法院也根据李先生提供的这个证据，判定了这个体育中心赔偿医疗费1700元，交通费59元，还赔健了这个精神损害费3000元。 哦，那赔的不少呢。 对对，就应该是全部都赔偿。 对，为什么呀？ 因为啊咱们根据这个侵权责任法第37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如果在未尽到安保义务的情况下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吧？所以咱们这个体育中心呢是一个公共的群众性的体育场所，这个体育中心啊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首先你这个场所里面出现了这个流浪的这个犬类，流浪的犬类呢你也没有尽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把它给赶出去啊，或者就是安置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给它在试喂养。 对， 最后这个造成了这个李先生被咬伤，所以啊这个体育中心就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即使它是一个免费的免费开放的，不具有经济利益，也不能免除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 那体育中心岂不是觉得自己很冤，我又没有向你收钱，我还要赔这么多钱，而且呢你的伤害跟我还没关系，又不是我干的。 是是是，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体育中心就这么说。因为这个案件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事发的时候啊这个体育中心呢还有很多只狗处于是这个无人看管的这个状态。对吧，如果这个体育中心尽到了这个管理义务，这些狗狗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体育场内，或者就出现在一个体育场内也应该出现在一个可控的地方，是吧，得到适当的照料，否则这个损害结果就不会发生，所以这个责任他应该承担。所以他不仅要承担这个像我说的因为这个安保责任它其实是个补充责任，它不是主要责任。就比如说如果他能找到这个狗狗的饲养人，他可以在承担这个全部责任以后去找这个饲养人去进行承担，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案例一和案例二。 对， 这么一个情况。 那通过这几起案件，我更深刻的意识到这个保险的重要性。养了一只狗，那这个时候呢您上了牌之后，不是说现在公安机关有一个这样的保险吗？这个保险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分担风险的方式哈。如果说您的犬只给别人造成了伤害的话，那么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啊，由保险公司来付这笔钱。是吧。因为也不是说每一位宠物饲养者所养的狗都一定会咬人的。毕竟是咬人的还是少数。所以这样的一笔钱这个收起来是很好的分散风险的方式。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妨上一些意外伤害保险。您可以特意去咨询一下您上面可以问一下，比如说保什么呀，比如说我被小区的流浪狗咬了，你保不保啊，可以问一下，是有保险产品做这种保险的。 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倒是一个倒不失是一个方法哈。 所以一个是也希望就是大家自己在出行或者在生活工作的时候呢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呢是在比如说自己就非常喜欢宠物，在养需要饲养宠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对它进行妥善的照料，然后就是进行一定的防护措施，对，既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毕竟也自己也是跟这个宠物长期的一起生活，然后呢也保证他人的安全，然后就是看管好管理好咱们这个宠物。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自己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不想养咱们这个宠物了，咱一定要用正规的方式去把这个宠物狗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宠物交到